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正式開始啦！今日咧就有我八神啦，有阿袁文傑同埋有阿沙比喺度嘅。咁咧今日咧其實誒我哋都好似晏少少開始啊，不過唔緊要啦，我哋都好慢慢咁做，好輕鬆咁樣樣。 其實你唔提冇人知嘅呢啲嘢。 係咩？哎呀死啦！ 咁樣眾多呢個節目眾多重温嘅或者聽 MP3 嘅朋友嚟講，你晏開佢哋邊度知 道？咁係喎， 所以我永遠都係 over 或者係晏咗咧 under 咧，我從來唔喺個節目裏邊睇。 是哎呀这个哎呀又 不是 我真的专登到说哎呀今天 始终都不是电视节目 明白是吧 不需要向广管局交代 不是因为事实上呢上个拜同沙比做的时候我发觉呢我发觉香港制造的人拿来吵很多个拿来这样听所以那个时间呢都 拿来吵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看未必即时看但是放在 YouTube 那里或者第二些地方的时候呢喜欢呢就抄下资料这样喜欢就拿来抄下譬如上个拜讲半岛酒店咁样啦，佢就哎呀，香港就好似讲过，不如睇睇咯，咁啊即刻 search 咁啊 search 到啦。 其实好嘅，即系所以话呢一类型嘅节目，即系冇乜嗰个所谓时限性啦，反而系历史资料嗰个丰富性啦，咁样所以我觉得你识嘅咪当温故知新一齐怀念下咯，咁你唔知嘅话。聽完之後睇完之後咪長知識啦好簡單嘅啫呢啲嘢 好簡單嘅啫 咁 ,ok, 咁今日講咩呢 今日呢其實我哋講嘅主題係啟德機場咁之前宣傳都出咗嘅不過呢我哋都會講啟德機場咁點解講啟德機場呢因為其實呢我就覺得呢嗱香港製造曾經有一集係講電車嘅即係講叮叮咁樣嘅就喺第二集我記得咁電車呢就係一個港島人嘅一啲集體回憶嚟㗎嘛但是呢九龙人有什么集体回忆呢九龙人呢我只是想起飞机声的因为以前呢啟德机场呢 其实九龙城人集体回忆。 喂但是呢因为呢虽然是说九龙城那里先有一个很强的集体回 忆。他们那里会强烈一点其他地方都会有。 其他地方经过但是就没那么强烈但九龙城的人是非常之强烈。 其实都不是啊我都没有。即是我以前小的时候住在其实在附近的长沙湾一。那边啲唐楼咁，嗰阵时仲未搬。上天堂我梗系九楼度，跟住我妈成日夜即系放学啦，食饭之前就带我上去天台度。咁我哋住最高嗰层啊，咁啊上天台。咁你知有阵时喺唐楼咁上咗嚟之后，咁上面有个类似上面有个好大嘅石嗰啲，唔知。即是屋顶突出嚟咧，你行上去天台嗰度， 成有嚿石顶住你噶嘛？唔知 有嚿唔系，即有嚿咁嘅嘢嘅，跟住条楼梯咁行出嚟，咁周边就成你嘅天台啦。跟住啲人喺唔同层数啲人种晒花花盆盆，咁啊转上行上去嗰个台上边，就望飞机，好近噶， 好近嘅。我就系射佢落嚟。 其实沙比讲到依度，我仲系谂紧嗰嚿系咩嘢嚟嘅。唔紧要，你揾到个名字你先话翻俾我哋听。我哋 咁嚿石嚟， 唔系嗰个，唔系你上天台咁，你有嚿。拱嗰嚿嘢噶嘛？你而家即系点讲啊？啲天台屋你行出嚟，你睇起都系嗰嚿嘢喺上边噶嘛？你要追贼咁样，佢贼走出嚟，你警察上到嚟，佢踩喺你头顶噶嘛？ 即系所以以往睇过一啲剧集咧，好多年前啦，咁啲可能系啲年轻人或者啲小朋友咧，抬起头望上天空，一架飞机经过，就会话我第二时想做飞机师。其实呢个第二时想做飞机师呢一个系同你当其时你切身处理嗰个生活嘅环境啊。那個飛機離你幾遠幾近其實是很有關係的你看看現在赤鱲角機場這樣有幾多人可以抬起頭望見架飛機然後說我想大個做飛機師 根本就這樣 個距離已經是很遠但現在的華籍機師雖然多了很多 、 其實我們節目有個主持都是未來有個主持都是几时 未来啊？ 应该请佢上嚟问下嘅 吓。系啊，唔系，但我喺度谂咧，如果好似袁文杰话斋咧，话九龙城嘅上空个细路仔望住个天，就见到飞机飞过，咁样就话想做机师。咁而家机师会唔会好多都系嚟自九龙城嘅？咁呢个就 咁你咪睇翻个年代，代翻入去嗰个年纪，其实真系唔奇啊。或者佢哋经历过呢个阶段啦，系嘛？ 咁我自己对启德有啲咩想象咧？其实我自己咧就未曾用过启德机场嘅。点解咧？好简单，因为 細個窮咧，我根本喺啟德嘅機場未即係用完之前都冇機會搭飛機嘅啫。咁、但係咧，其實我係去過啟德機場，我未用過，因為去 送人飛機咪有咯。 係啊，送人飛機 兩三次， 其實我送機都冇。我真係去嗰度、我去嗰度係為咗個嗰陣時有一期保齡球嘛，有一碌係有一期係未用完與未用完之間有得玩保齡球噶嘛、又或者我唔記得去嗰度做乜，總之好細個啦。跟住咧，我就遠遠望到咧一個位係非常之面善嘅，就係頭先任文傑講話電視劇咧，哇送人去出禁區嗰度咧，即係嗰度位實係喊位嚟噶嘛，嗰度實係攬住啊幾年之後你見我咁。 其實唔止嘅，不過即係我諗我哋喺今集裏面逐步講落去啦，一啲譬如話係同我哋譬如話睇電視嘅回憶上面啦，或者係佢本身裏面客運大樓嘅一啲情況啦，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八神，我哋咁啊，同大家都要有啲基本嘢或者你清晰啦嚇，咁但係都俾我俾個時間我哋講一講啟德機場何為啟德機場，此名何來？ 哦，啟德機場此名何來？這個真的就考起了，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聽到啟德機場這個 考不到你的， 考不到我，我就好明白。其實呢，啟德機場這個名字呢就是這個來自何啟和歐德這兩個人。究竟何啟和歐德這兩個人是什麼人呢？其實只是兩個叫生意人樣、但是呢，他們和啟德機場是真的完全沒有關係的、真的完全沒有關係的。 不如或者等我好快咁吟一吟俾大家聽啊！咁啊，啟德機場咧可以話咧，即係嗱，根據呢個《蘋果日報》啦，2012年嘅其中一篇八月份嘅一篇嘅報導啦嘅著作啦，咁有寫到嘅，即係佢話其實啟德機場嘅誕生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啦嚇，咁啊，只不過係喺呢個何啟咧就係一個痴情種嚟嘅，即係其中一位生意佬啦嚇，咁啊喺英國求學嘅期間咧，咁啊結識咗佢嘅太太雅麗士，婚後咧就雅麗士就跟埋佢一齊喂翻香港。讲过，但系翻香港之后咧就病逝，咁啊为咗纪念佢嘅爱妻咧，咁啊何启用尽佢毕生嘅积蓄，建立咗香港雅丽士利济医院，咁啊即系香港大学嘅前身啫吓，唔系原址嗰度啊，咁啊呢一个建筑咧，咁啊亦都系咧令到何启咧即系唔做游子，可以做荷包干糖，冇晒，所以嗱呢啲真系爱情真系轰烈嘅吓，咁但系问题咧，你屋企有仔女等住咧开饭咯，佢有几多个仔女我唔清楚啦吓，呢度资料冇交代，所以为咗咧筹即系筹款啦，揾一啲开支咧就揾嚟佢个好友欧德，喂共同投资啊，搞啲嘢嚟好冇啊，咁啊向政府申请喺九龙湾填海。咁就發展呢個私人住宅啊，高尚嗰只嘅嚇，要嚇 高級華人住宅區嚟， 高級華人住宅 ，OK， 咁啊證明埋高級華人住宅區，咁啊但係申請咧遲遲未批，咁啊何啟先生咧亦都係跟埋佢老婆一齊去咗啦，咁啊1914年先行作故，咁啊。哇！何啟係痴情種咧，咁啊，佢文中亦都寫到話，歐德啊，佢個老友咧， 兒 戲仔女，死咗之後，佢仍然用得我紀念你，你係我 friend 啊，即係好，其實唔易做得到嘅，係 嘛？ 仍然係用佢兩個人個名就開設咗叫一間叫啟德公司，再接再嚟提出申請，最後咧就成功咗啦，咁啊，啟德賓樓盤咁啊，終於得以建成啦！咁啊，啟德賓呢個地方，八神就即係其實而家係 嗰塊地， 其實就係嗰笪地咯。係 啦， 其實就係嗰笪 舊啟德機場嗰笪地啦。咁啊，終於起得成啦！咁啊，時局咧，咁啊，因啱啱嗰陣時沙比都知啦，撞正呢個辛亥革命啦嚇。咁啊，啟德賓個銷情就 其實咁講啦， 之後嗰幾年啦，即係如果辛亥革命1911，佢喺度講1914嘅嗰幾年，應該都個時勢都唔好。 啲樓賣得麻麻地啦。咁啊，但係所以咧，咁其實應該話係嗰個高尚嘅住宅區係起咗嘅， 唔係嗰個高尚住宅區係起到一半，又未起曬咁。 但係有嘅， 係啦， 係有個圓形喺度嘅。咁另外嗰度咧就點樣樣咧？咁樣樣咧就係最後就係1925年發生所發生嘅事件。係 啦，咁其實事實上咧，即係成阿文傑所講咧，就話嗰個所謂嗰個住宅區咧就太。因為咧嗰個經濟大衰退啊，同埋咧就真係起又起唔曬，起啲唔起啲咁樣樣，咁所以咧嗰、那個新填嗱地啊填咗嘅，一定填咗嗰笪笪地，所以咧就被閒叫做你可以話閒置又好咩都好啦。然之後咧喺1924年嗰陣時咧就會有開始突然間有啲英國佬喺度咧就租咗個啟德賓咧喺度試下去玩飛機咁樣樣飛下飛下，咁就變咗英軍用嘅一個臨時機場。咁之後搞下搞下，政府咧就不如買鬼咗塊地，就正式發展。成為一個空軍機場， 跟住之後慢慢搞下搞下先搞到文龍。 當其時政府用百幾萬，當年用百幾萬係買咗即係提即係佢哋阿何仔都買好得呢塊地百幾萬啊！當時 百幾萬，百幾萬買得起 而家，而家百幾萬仲係冇嘢，買得到嘅地嘅嘢根本地理買咗唔係一世噶，唔係永久噶，好似我記得係九啊九年嘅啫嘛。 咁唔知嘅，但其實政府啲地嗰啲地契喺度講話係基本上你地基本上嗰個都是屬於政府的，但係佢搬出嚟私人買賣，咁原先你攞咗塊地，咁而家咪變翻買翻你嗰塊地咯。喂，其實當年如果百幾萬嚟講係好恐怖嘅，你諗翻 天文㗎、 天文數字嚟 㗎，所以好誇張嘅呢樣嘢咁樣樣。咁其實咧，關於呢個啟德機場咧，我哋都有啲好基本嘅料話俾大家知嘅。不如我哋一路去去片先咯。咁啊，唔該袁文傑，不如上喺度，唔該。 啟德機場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前民用機場，它最早啟用的時候是1925年1月24日，位於九龍半島中人煙稠密的九龍城新田海地啟德濱。以前住在九龍城的朋友都一定會在自己屋企上空見過飛機的升降，甚至聽到飛機航行的聲音，这种情形对九龙城的居民来讲真是家常便饭。而启德机场亦都因为地理位置上咁接近民居而成为它独一无二的特色。启德机场运作的时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无论客运量和货运量都是名列前茅。不过最神奇的就是这个国际级的机场只有一条跑道，而方圆十里都是高密度的楼房，故此启德亦都曾经被誉为全球十大危险机场之一。虽然今时今日启德机场已经功成身退，但是它见证了香港最辉煌的时代，陪着香港人度过无数难忘的日子，经历过战争、意外、繁荣、拆卸，这个机场永远都会活在香港人的心里面。 Goodbye, Kaitak.And thank you. 嗱，睇完呢条片咧， 几好八神，真系几有心思。临尾就系讲出呢个启德拜拜。 系啦，其实呢句Goodbye, Kaita and thank you 呢句嘢系点样嚟嘅？就系1998年7月6日嘅0:02。咁当其时咧，就系最后一班国泰嘅 CX251号航班咧，就由启德机场出发飞往伦敦嘅。咁讲呢句嘢嗰个人咧，就系当时嘅时任政务司司长。时任政务司司长陈福安生同埋民航处处长施高礼主持呢个关灯仪式，然之后施高礼讲呢句嘢 ，Goodbye, Kaita and thank you。咁其实都报，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好深刻嘅对呢句嘢，不过可能未必记得系边个讲咁解啫。 系，即系 咁，所以我专登剪落去，咁我觉得系正嘅一个感觉就。 好啦，咁啊，成个机场咧，咁啊，由呢个所谓有。一個軍用可以咁講，即係原先發展地產，以至到咧，因為銷情欠佳啦，因為有好多歷史上面嘅戰爭啊、革命發生咗啦嚇，咁啊影響到，咁啊結果咧，嗰一大笪嘅地咧就用咗嚟做呢個軍用機場。咁啊幾時開始咧？我哋都要話俾啲朋友聽啦，即係開始正式係民用啦呢一樣嘢啦嚇。咁啊同埋呢個機場有咩特色咧？就係跑道。 其實咧機場咧呢個跑道咧係當然係一個特色。特色咧就正如頭先個片所講咧，就係話非常之近民居啊。你諗下啦，喺世界上邊有個機場係你降落嗰陣已經望到啲住宅喺隔離咁樣樣？同埋你睇到啲片咧，啲飛機咧。是在个桥上面啱啱拉住边，好像好似你打网球嗰时啱啱拉网咁样过嗰阵时，嗰下好牙烟喎，睇落。 嗱，咁 如果你講嘅危險呢一樣嘢咧，我諗啊，趁呢個時間或者都同大家講一講啦，即係大家話，哇！呢個香港嘅機場係最危險之一啦，應該話啦，咁啊，世界有數嘅十大危險機場，大家上網隨時可以search 翻啲資料噶啦，包括咗有會喺美國啊、葡萄牙嘅直布羅陀嗰邊，應該話西班牙嘅直布羅陀啦，咁啊，另外有其他嘅地方，法國啦，咁啊，啟德機場啦，其實好多好多。咁啊，圣马田岛啦，咁啊，另外亦都有法属嘅圣巴特古斯塔夫三世机场啦，即系洪都拉斯啦，咁啊，第一个就讲系尼泊尔啦，嗰个系属于呢个，因为喜马拉雅山隔篱， 太高， 即系好多好多嘅机场。咁我自己曾经就睇过啲网上嘅片段啦，咁啊睇翻咧佢一个模拟嘅片段咧，有好多都系或者啲真实嘅片段，就系佢哋直接降落嘅时候，嗱有好多机场佢哋本身咧，因为好接近个海嘅，降落嘅时候，或者好接近个海滩，又或者系好接近一个侧边行车路，隔篱就 系 一个跑道啦。又或者西班牙直布罗陀咁样样咧，大家应该听过，或者我哋做足球节目嘅时候亦都讲过咧，就系佢嗰条直。 是不是好似 即系佢都好像要停红绿灯嘅呢？ 系啊系啊系啊，好笑嘅。 佢基本上系占用咗佢某个地段啊，同呢个 啲车啊， 其他车辆系占用咗。即系如果你架飞机嚟紧咧，就可能要落闸等一等噶啦。 系啊， 你让个飞机过。 即系好似人哋喺美国，唔系喺日本，你系日本同埋台湾都有噶。佢啲火车有交通灯噶嘛？ 又或者洪都拉斯啦、尼泊尔啦，嗰边嗰两个机场咧，都系属于个跑道比较短啲嘅，同埋喺个山势嗰度啦。咁你降落啦，或者因为尼泊尔嗰度，譬如话。你近啲高山啊，嗰啲冰天雪地啊，往往其实唔好话咩啊，你即系雪冰天雪地，你起飞降落都系危险噶啦。 跑道短啊，好危险。 但系唯一一样嘢最接近民居，好似八神头先提得到嘅咧、就是，就系只系得香港机场，同埋你嗰个民居系咁密集，好彩。 好彩就唔系真系好多意外发生。 香港有个空难死过好多人，但系正正式式你话系。对应嗰个最大嘅一个忧虑就系撞落民居嗰样嘢， 民居嗰度恐怖， 就冇。 大家有印象，大概 有嘅话不得了，真系。 唔耐噶，两个几月之前台湾咪发生，台湾咪发生嗰次， 系搭飞机。 大家有個好印象就係佢打嗰個司機扭嚟扭去扭嘢片過個嗰條天橋嘛，佢嗰個機場嗰時醒尾嘅名字就係、有喺台北市裏面嘅，但係嗰個屬於舊嘅，而家去到半軍用半民用嘅，但係佢係好近民居，而且附近啲民居啲樓都大家見嘅都有上一大，而家即係新而家桃園，佢同桃園係唔同噶嘛，咁就因為。经过嗰个时代嗰个变迁，以前古旧即系旧些少嘅机场，嗰阵时冇咁多高楼大厦噶嘛。咁、你新起嘅机场，你梗系移离最高楼大厦城市嗰个位，等佢嗰个航道好啲，咁移去远啲。就系、是、呢个机场，话之前啊，台湾嗰个已经嘈咗好耐啦，你佢搬唔搬嘅好危险噶，即系。 但系其实咧，香港嘅呢个启德机场咧，嗰、那个危险度咧，其实系不断上升。不断上升，因为你要知道嗰个地啦。啲樓宇嘅發展啦，密度越嚟越高啊！啲樓就算幾矮都好，其實基本上都係向上升啊！ 佢喺嗰笪附近，即係特別喺九龍城嗰笪，佢就會有限制嘅高度嘅。但係你其他地方冇限制噶嘛？即係佢喺一個谷裏邊嘅，即係你而家我當你變成真有人形容過佢喺九龍，即係九龍城嗰笪，其實由高落去真係似一個谷㗎。係 啊， 你落嚟，但係你 但係嗰個谷咧又唔夠 係啊，你唔嘅地方唔大喎， 三千幾米 喎， 大 因為你飛近，你點都要飛近九龍區噶嘛。 啊、 你附近啲樓係高嘅，咁你啱啱由高去到低嗰陣時候，你要攞個角度好，然之後轉落去，嗰、個係高難度嘅。你而家大家翻九龍搭車，可能經過九龍城，你見到都好多。新得好啦，高成十幾廿樓，因為而家冇飛機啊嘛，咁經過咁就係、是、 就之後放寬咗嗰個高度， 放寬咗高度咯。但係最大嗰個問題都係你附近啲樓唔會放寬噶嘛。 係啦，咁啊，不如喺呢度亦都補充埋啦。所以除咗話本身嗰個地形啊，你環境個結構令到咧呢、這個機場係成為一個最危險嘅機場之一咧，咁亦都係好考驗呢個飛機師嘅。咁啊，其中咧我哋亦都揾得到一段嘅叫1331跑道嘅一個資料咧，就係嗰一條單一嘅跑道。虽然话几廿年嚟，即系你话佢嗰个航空嘅设备越嚟越先进啦，有自动降落嘅系统，但系呢一种航空设备自动降落系统喺呢个咁刁钻嘅启德十三跑道嗰度咧，作为呢个降落咧系好难用得着嘅，要喺山多楼多九龙城上空降落，仲要系飞机要喺先进仪器嘅导航进行呢个协助系统嘅情况底下咧。 咁樣先至咧，係再經歷過咧。頭先大家作啦，如果你睇漏咗嘅話咧、嗯，可以再睇多次頭先我哋嗰段片啦、 啊。 有個格仔山嘅，喺、啊、個山上面打曬格仔咁、啊、樣， 紅色白色格仔咁樣。 呢、這、一個咧就係一個成為咗個當其時啲機師降落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個座 座 導航啦，導航標啦。 咁就係要用肉眼同埋人手去到大概嗰個位置。急轉47度啦！ 誒、嗯，佢好講究，一定要47度。 47度啦，嗱，即係我唔識揸飛機啊！47度呢個我無從考證嘅，點用47度法啦？大家揾我啲量尺，我再計一計翻。 其實輸入就係、是、你望住咁樣啊，其實都度數咁著咁樣飛 噶啦。咁啊喺呢個13跑度著陸啦，咁啊呢一種嘅同一時間喺低空。有山岗、有高楼大厦之间急转嘅高难度飞行嘅技术方法咧，全球咧此此一家嘅啫。咁你话一个飞机师，你话要几考功力，要掌握每一秒嘅风速同埋风向嘅变化，同埋飞机嘅高度、速度、半秒嘅差池。如果飞机偏离咗航道嘅话，真系死得人多噶。即系真系，我觉得香港系个福。 系啊，你 喺呢一度就可以咁样讲啊！真 系，我记得以前我有段嘢都系讲睇得噶，就系、是、类似形容个嗰个字眼。香港系福地嚟嘅，有试过有几次系有意外嘅睇得嗰阵时候，佢、去到条跑道跣咗落海啫嘛， 落海啦， 佢冇落去民居啊， 民居啊嘛，搞到非常大镬。虽然嗰啲都系意外， 佢转错咗系好严重噶。你试过我头先同你讲倾偈 啊， 大家唔止睇片嘅，你有阵时听翻以前再耐少少啲住喺九龙城啲人都知。你上屋顶，你攞个石仔话，其实你可以掟到架飞机， 所以仲要你谂下，曾经嘅启德机场系唔好话全世界啦，全世界都有名噶啦，起码喺远东地区第一，嗰、个无论系去到嗰个客运量同埋个货运量。香港的啟德機場都是第一，咁繁忙，有貨有人喺呢個上空上飛嚟飛去。 貨運嗰陣時佢仲喺度，嗰陣時係全球第一，而客運就三架， 每個鐘咧就36架嘅，最繁忙嗰時候，升降次數36。 咁你諗下，即係嗰個咁繁忙嘅情況底下，唔出事咧？ 系啊，好夸张， 即系冇出过你最忧虑嘅事，其实真系一个福利啦。不过都讲一讲，顺便如果大家咁讲起嘅话，都提一提啊。1965年嘅8月24号咧，就一架美国嘅海军陆战队啦，洛杰斯130大力士型运输机啦，运输机出事多噶，通常都话， 运输机 喺呢个13跑道起飞之后咧，失控。就撞咗入個海港沉沒。當其時咧，如果總人數喺機上面連埋機師咧，就71個人。咁但系咧，一共就死咗59個人。應該咧就係啟德啦嚇，同埋香港史上咧最嚴重嘅墜機嘅意外。咁但系嗰、那個即系叫做。即係同呢59位死者講聲唔好意思，都講句好彩，即係唔係話撞落，真係直接喺上空撞落民居。如果唔係嘅話，真係 就得咯， 即係成個城都冇 咗。你諗下，你撞咗民居，當其時你覺得佢喺附近民居出事之外，其實仲有啲外來因素影響啲嘢嘅。你會係你住喺當地嗰啲人，你會點諗啊？你走唔走啊？你啲樓價，你嘅嗰啲食肆商鋪呢啲啊？你一定你係第二度啲香港人，你都唔敢嚟食嘢啊，唔敢嚟住啦、啊，好大影響啊！即係呢啲你喺市區發生咗呢啲事就係、是。在附近一帶嗰度人，你都俾嗰度嗰啲人一大陰影噶。你有航道噶嘛？你架飛機經過嗰個航道嗰度，你唔好話淨係九龍城附近嗰度嘅，嗰個航道都係你都驚嘅啫。 我哋冇中場休息，我哋照直去嘅咪而家。 哦，咁直去都冇所謂啊。 係嘛？咁我哋照直去啦 嚇。咁啊，頭先咧，阿文傑講咧，13號跑道嗰個降落嗰個情況咧，其實我想講咧，即係調翻轉咧，31號跑道咧上翻咧，其實都好有難度嘅對機師嚟講，因為咧你。想想其實啲飛機飛嗰陣時咧，喺南邊嗰度咧，即係嗰個填海最尖端嗰個地方咧，飛翻轉頭向翻民居嗰陣時咧，其實佢係要好急速咧先。即刻極速咁上到好一定嘅高度，然之後先避到嗰啲民居，先再轉翻出去咁樣。所以咧，我想補充一點咧，就係話咧， 即係落上落都難。 係啊，其實13跑道除咗繁忙之外，仲係俾國際組織定為最危險嘅機場跑道之一啦。咁其實嗰度咧好多機師，即係當代咧好多機師都會以去過香港航線做 training 為自豪嘅，即係係啊，好多國際機師就我去過啟德嗰度 train 嘅勁咧，即係嗰啲 即係好似譬如你話如果你 讀讀乜乜就去英國乜乜大學讀啦。 有段我 以前話讀牙醫去菲律賓讀。 菲律賓嗰度勁，而家但係好似香港排翻第二條船嚟。最近阿康 U 啊，呢個啱睇翻嚟。啱啱講睇得頭先條跑道咧，我早幾年我好多年前睇嗰段係明珠台。 你講清楚啲，早幾年我 咪 好多早幾年你睇過明珠台，我 應該再耐啲，我唔知幾時有講到原來有講到飛機降落條跑道咧，其實佢有啲問題會降落跑道之前咧，其實有啲所謂叫風切變。香港咧，即係新機，我諗新機場都有嘅，但係嗰陣時講啟德機場嗰佢嗰個位，之前1993年嗰時都試過有架飛機落咗海嘅，都係遇咗同樣嘅問題，即係嗰陣時嗰個意外冇死到人，都係啲風切變。即系你可能之前落嚟嗰时候，你都 feel 到架机震得好劲啊！嗰、那个风切变好似系机师嘅其中一个最大嘅阻碍之一啦。即系佢哋无论你落嚟咩咁，嗰时讲嘅睇得佢落嗰度啲跑道，除咗个嗰个地势之外咧，佢个风切变嗰、那个出现嘅问题都有 嘅。系 OK， 所以呢条跑道啊，即系我头先话，真系啲机师嚟讲落过去都可能不得业咁你系不得业嘅。 咁其实即系等于坊间有好多嘅一啲嘅。电脑游戏啦，都系玩呢啲飞机升降啦，亦都系模拟各个难度极高、危险嘅机场啦。咁啊，即系同样玩游戏都玩游戏都难噶，即系啊！如果我哋拣咗呢个， 有好多电脑游戏都系砌翻启德个原型出嚟嘅。 系啊系 啊，包括我睇过你 send 俾我嗰段片都系啦，系咪先？都系咁样，哇！我都觉得好似话玩得。邊有癮嘅？我諗就係玩嗰個先有癮嘅，睇嗰個邊有癮嘅，即係慢慢，47度轉啊咁樣樣。OK， 嗱咁講翻嗰個跑道咧，喺50年代政府填海咧就擴建過嘅，即係唔係話從來就只係得咁多嘅啫，當然唔會係啦。咁啊一條長2194米，咁啊從九龍灣一路伸到入維多利亞港嘅新13/31跑道咧，就1958年啟用嘅。咁啊後嚟再。收佢嚟，再收收咧，就去到呢個3390米啦。其實呢一個跑道咧，繼續延伸嘅話咧，就即係代表住咧，你嗰個機場開始個負荷越嚟越大啦，開始越嚟越繁榮啦，開始越嚟越多搭客啦。哪管最初升降嘅飛機，其實啲飛好多都係飛機仔啦。啊，仲有一樣嘢要話翻俾大家聽啊，嗰陣時就係喺呢個啟德機場嘅旁邊，都係海嚟噶嘛。大家梗係知道啦。其實亦都有啲水嗰啲咩泊喺水上面嘅飛機噶嘛。咁當其時。都有很多的富豪咧，係好中意搭嗰啲咧停泊喺水上面嘅飛機，因為更加方便。你知咧，以前係嘛先？你呢個簡陋嘅客運大樓出咗去之後，你仲要轉巴士去到個飛機側邊，咁你先落車再上去噶嘛？係嘛？即係好，即係大家都會經歷過。冇唔好話嗰陣時，而家。有好多嘅機場，包括我成日，其實我而家屬深圳機場，都係咁樣樣噶。啊，某某航空啊，永遠咧，真係啊，永遠都要落去再轉啲巴士咧，即係有嗰啲巴士又冇乜空調嗰啲咧，咁啊去到兜好耐咧，深圳機場都好大。好，撐翻過嚟， 講到谷鬼氣 咁啊，真係咧，嗱。咁亦都係咧，所謂嗰個機場最緊要咧，就唔係一笪空地、一條跑道、好多架飛機嚇，有人出出入入，最緊要就係嗰、那個 客運 嗰、那個那個客運大樓，冇錯，都經歷過咧，前後咧都有成 六代 咁啊！最初尤其是咧，就係嗰啲停機坪嚟嘅啫。你只係可以話咧，就係旁邊咧，最初二幾年、三幾年嘅時候咧，都係搭幾個嗰啲竹茅嗰啲棚咧，就叫嚟遮遮咁樣樣啦。即係嗰陣時，所以一打風啊，一大風落雨咧，成日都要維修，唔係維修啊，起過啦。嗰啲咁嘅竹茅，老實講，真係 係啊， 遮人都唔掂啦，係咪？ 唔係同埋啲職員踩單車咁樣，係啊，周圍走走， 同埋冇隔開嘅。最初個機場係最初二幾年嘅時候咧，係即係。基本上咧，側邊咧，你會見到啲人啊，同埋啲牛啊行過嘅，係可以架飛機唔撞死你嘅。 咁乜嘢 地啊嘛，咁咪算好咯，係咪先？就係、是、咁簡單啦。咁啊，經歷過六代咧，第一代嘅客運大樓，客運大樓好緊要啊，大佬係咪？史匹堡嗰個機場客運站啊，呢、這個湯漢斯係嘛，都係發生呢啲故事。一個客運站可以發生好多嘢，你搞嘢都得嘅。如果你揾到位嘅話，第一代1936年去到1941年啦，咁啊呢個首座客運站落成咧，叫做稍為有規模，就連接埋我啱啱所講過嘅嗰個水上飛機登機嘅嗰個碼頭啦嚇。 係啊， 咁啊比較啲。 水上飛機咧， 富上富嗰啲特別中意坐嗰啲啊，即係喺水上面起飛噶啦嚇。咁啊，第二代就四五年咧，戰後咧去到四六年啦，短短一年之間，第二代嘅客運站啦。咁啊，第三代咧，咁啊四六去到四七啦，而逐年逐年改變啦嚇。咁啊，去到第四代咧就係四七年到五九年啦，呢十二年之間咧，第四代嘅客運站就以呢個運營土興建啊啦。嗰陣時先運營土興， 終於有水啦， 有水你明唔明啊？即系嗰阵时先运营土兴建咁啊，当然啦，战后就大家稳定啲啦，系咪？运营土代表住象征嘅稳定好多嘅意义啦，系咪先？ 其实嗰阵时都代表佢哋当时啲心态嘅，即系随时可能话走啊、战乱，你唔需要整得咁实啊。隨時喐噶嘛，可以。 啊，沙比利啱呢樣嘢， 真係噶，隨時喐噶咋嗰陣時，佢諗開隨時走咁樣。 咁啊，正正啱啱個相反嘅意詞咧，就係話第四代咧嘅客運站以呢個運營到興建，即係穩定啦。所以嗰陣時嘅民航班次嘅時間服務啊，所有嘅嘢亦都增多增長啦。咁啊，你知啦，即係越嚟越負荷大啦。咁啊，第五代咧就去到一九五九年至到一九六二年啦。咁啊，籌建咗第六代嘅客運大樓期間咧，前空運貨站大樓咧就被改作呢個臨時嘅客運大樓。好啦，關鍵就係呢個第六代一九六二年去到呢個啟德機場收檔一九九八年嘅時候咧，咁啊，第六代嘅客運大樓就一九六二年嘅十一月二日。正式開幕嗱，當其時咧，你頭先買咩啊？百幾萬就買咗嗰、那個 嗰塊地啊， 嗰塊地係嘛？今次咧係講到談上鏡添，今次咧就係用1600万嘅港幣去興建呢個第六代嘅客運大樓， 淨起咗個咁嘅大樓， 成為咗遠東。遠東地區啊，嗰陣時係興講遠東噶嘛，啊，而家啲人就唔興講遠東。 遠東係因為用啲帝國心態，即係外國啲殖民主嘅時候都講遠東地區，遠東佢都係咁講嘅啫嘛。 哦， 你有冇講東亞地區 咧？真係好彩呢個節目都有埋沙比就係咁解咧，真係咁啊，成為遠東地區最先進嘅國際機場啦，咁啊，亦都係港英政府啦，咁啊有意將之命名為 伊麗莎白客運大樓， 但係就唔通過。 係啊。 這個、因為擱置咗啦， 黃室名唔係話用用嘅。 好啦，咁啊， 黃室名係啊， 咁啊，呢個客運大樓咁令我著迷啦。因為嗱，坦白講，我咧就直情未步入過呢個啟德機場裏邊嘅。 所以係啊， 係啊，因為我開始搭飛機就完全係因為即係正式入咗電視台，開始工作，經常飛嚟飛去拍旅遊特輯啊！啊，遺憾未有一次係同個八神一齊嘅。 係，我拍嚟拍得香港嗰啲嘢同你 咁樣樣咧，咁啊，但係嗰陣時已經係赤立角啦，嚇咁啊，依個冇辦法啦，呢啲嘢就冇得追翻嘅，咁啊，唯有追翻一啲嘅。嘅學者嘅一啲嘅聲音去聽啦，咁啊喺做今集功課資料嘅時候，咁我就揾到呢個香港留聲機咧，一個香港電台嘅節目啦。咁當其時仲未過身嘅吳浩先生啦，其實你揾老香港嘅嘢，你打吳浩兩個字落去，你可以連結到好多嘢出嚟噶啦。吳浩老師啦，我哋尊敬啲稱呼啦，同埋鄭啟明老師啦，咁啊，佢哋通常咧都會係呢個節目就係會揀一啲嘅懷舊金曲啊，再配搭當時我哋香港嘅一個集體共同嘅回憶，吳浩老師、鄭啟明老師咁樣樣，有談及過裏面其中一集咧，呢個香港留聲機咧，就大家可以抄翻嚟聽啊。咁就講到呢個第六代嘅客運大樓，就六二年嗰陣時落成啦。咁嗰陣時嗰個港督就係、是任期之內嘅就柏立基啦。咁柏立基爵士呢位港督，其實佢就喺佢嘅年份嚟講咧，啊，你喺睇翻啲大事年表咧，佢係特別零舍小嘢發生嘅。 六二年係冇乜嘢 嘅。啊，六二年咧兩樣嘢嘅啫。一個咧就係温代集港，九月頭，咁啊跟住十一月咧就去到呢個第六代嘅客運大樓咧。 啊，六二年仲有少少嘢就係之前嗰三年大饑荒，全部啲好大量嘅難民攞嚟，喺五九六零六六一年嗰三年拱曬落嚟。六如果個六二年嘅就中曬㗎，係嗰年。 係啊，咁啊但你話一啲嘅正面嘅一啲嘅設施建設啊，你話啊起條海底隧道啊咁樣樣啊， 冇乜特別。 佢係唯獨是係依兩三樣嘢咯，可以咁樣講啦。咁啊，落成咗啦，耗資1600万啦。咁嗰陣時應該都即係而家等於幾多億咧？ 哇！嗰陣時咧， 而家 唔係你諗下六幾年嘅啫。你諗下，如果你嗰、那個、你再早啲年代嘅話，可能仲聽七八十年代做咩啊？食個包又唔知。 几个 任咩啊？ 嗰啲几多毫子嗰啲，你计用呢个概念谂翻，而家我可以出边，里面包铺人几蚊，或者一段咁长面包，切一半都要十几蚊，咁计翻条数， 食餐饭 过亿噶。如果嗰阵时黐， 嗱，即系各位朋友就唔好意思讲佢啦，我哋真系未，我就真系未，即系 未经历过。 世事屋企又唔兴去旅行，系嘛，又唔有就更加冇乜坐飞机嗰啲概念嘅吓，亦都冇咁嘅钱银咁啊，所以咧，你话叫我讲好多启德机场，我实际肉眼所见嘅咧就冇。但系我哋亦都追翻好多嘢，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系分享人。 启德嗰度我入过两次，咁啊都系送机嘅。但系我自己即嗰阵时都好耐，有一次系小学，一次系中学嘅。 嗯， 我觉得个感觉系咩咧？系好简陋， 嗯， 系好简，唔系唔谂我叫简陋，即系好简单咁。咁有逢入个闸，咁你入你送人入去机场啊嘛。一嚟到嗰、那个咁啊，大佬，其实我讲系冇乜特别嘅。 嗱，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在于咧，沙比你经历唔到个最特别嘅时间。 嗯 因为佢啱啱呢个第六代嘅客运大楼起好之后咧，佢其实咧喺嗰个佢有个叫送机坪嘅，咁嗰个咧就系佢上个嗰阵时话啱啱最初落成嘅呢个第六代客运大楼系有两层半， 户外噶嘛， 系啦，就你出晒啲人咧就望住咧，你望住你阿你个仔去英国读书系嘛，哇，你睇住佢咧， 毛巾仔、 一路去架巴士去到架机场嗰架飞机侧边落车啦，你见到粒人仔。嗰一點，哦，跟住相機睇住嘅飛機起飛，飛到入雲端，你見唔到？ 呢啲九十 成個過程，因為佢都好似，因為經阿吳浩老師同埋鄭啟明老師兩位嘅回憶嘅分享咧，就係話咧，應該係去到1980年之後，80年代之後就冇咗呢個二樓嗰、那個，依個送客。送客嘅呢一大片露台咧，不如我咁讲，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晰啲。 送客大骑楼， 正正就系一个客运大楼二楼个餐厅， 大露台， 二楼个餐厅行出去嘅、 哦， 所以咧即系好方便嘅。 唔怪啦，我90年 一路行出，哇！即系所以或者系如果我哋系睇电视，有好多嗰啲所谓送机嗰啲场面啦，或者系模拟嘅又好，搭个景嘅又好，其实嗰个气氛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呢一样嘢都系同我哋嘅社会先进咧好有关系嘅。后屘就冇咗啦，系咪？即係因為佢要更加建設多嘅閘口位，俾人哋從直接從機場裏邊一個隧道通道直接登機啊嘛，即係好似而家嗰啲咁樣樣咧，就唔使再落翻去坐架車，跟住又再上去啊嘛。咁但係你諗下嗰個離別之情嚇、啊，大家喺嗰個咁嘅大露台嗰度嚇，你冇理落雨日曬雨淋啦，亦都係插滿曬國嘅國旗咁樣樣嚇，代表即係一個國際性嘅機場，即係嗰種氣氛係咪？可能養住條白手巾啊，以前嗰啲談情戀愛嘅故事啊， 白手巾， 即係嗰個畫面咪就咁樣建構出嚟咯。但係你而家做翻呢樣嘢，你做唔到啊嘛？你話你唔係呢個年代，你冇啲咁嘅背景啊嘛，所以有啲嘢冇咗就係冇咗噶啦。但係我哋要知道翻以前係點樣樣。佢亦都嗰陣時比較先進嘅就係、是、去到喂，送客还送客一层，系嘛？接客还接客一层， 系 分两层就唔使堆埋一堆堆咁样样。仲有一样嘢，嗰阵时个餐厅里边咧，喺个好大嘅地方啦。咁啊，佢哋两位老师分析到，即系分享到就系话，咁啊，亦都有个吧台啦，有啲吧凳可以摆得20几张噶。最紧要系个餐厅中间位咧，有舞池啊， 系。 系啊， 即系可以跳舞嘅咁样。 咁有舞池啊，唔一定要跳舞嘅，咁样样咯、啊。即系所以即系，其实佢两位嗰阵时都冇经历过嘅。吓两位老师咁，但系佢哋有一啲嘅资讯可能俾翻嚟啦，咁样样。喂、 嗯， 我觉得几得意喎！即系你而家全世界机场最先进嘅名店林立啦，系咪先？好似去到 shopping mall 咁样样啫，有咩特色啫？有咩特色啫？ 冇再 安全。 你要有特色嗰啲嘢，可能嗰啲系好危险嗰啲机场咯。你去唔去啊？即系咁样样，系嘛 ？OK， 就系咁样。居然咧系有个舞池嘅，我觉得好得意。同埋原来嗰个年代啲朋友咧读书咧，因为唔系屋企有咁多人有冷气啊， 嗯， 可能开风扇都嫌嘥电费啦。咁 啊， 夏天夏日炎炎，读书啊，唔通下去自修室啊？去机场啊， 咁 去机场温书啊， 够嘈，咁唔惊嘈亲咩？定 因为佢室内里边嗰个客运大楼嘅座位多啊， 哦， 同埋你始终室内可能有啲冷气开放啊，即系比较空，比较凉爽啲啊，爽快啲啊，都有咁嘅情况噶喎。 即系惠及啲九龙城区嘅中学喎，咁样样，定系第二啲区都专登搭车去九龙城嗰度。 呢啲你只有幻想啦，或者你第时编剧嘅话，你可以写一段咁嘅戏啦，特登去九龙城，唔系特登去呢个启德机场温书啦，咁样啦，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建設係令到影響住某啲人嘅生活嘅一啲嘅習慣，或者一啲嘅佢哋嘅興趣有可行性啊咁樣啊！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好感觸，幾得意啊！即係遺憾自己就冇真係親身經歷過，但係拍劇咧就試過模擬經歷過。其實我唔知道大家 嗰個場景嘅 咧，以前嘅舊機場咧，好興就唔喺舊機場嗰度拍噶嘛， 啊、 會有嗰啲咩？冲上云霄咁吓吓，就系就喺赤鱲角机场嗰度啊，大摇大摆、大模私样咁又拍谈情说爱啊，咁啊嗰阵时真 系 好拣留学，似沙比话斋 冇嘅， 其实系 几块屏风， 屏风 写住个 number， 写住禁区， 写住个 number 有个禁区。 唔系啊，呢度我有睇嘅，就系咧冯真嗰啲送机画面咧，因为我真系未用过，未搭过飞机，又未去过机场咧，我完全唔知道点解嗰两块板咧就好似永别咁样样，喊晒口，跟住入去就唔知咩嚟，好似黑洞。 系啊，佢已经冇入去嗰橛嘅， 系啦，入黑洞咁入咗去咁样，我就系有咁嘅感觉喺度。 系八神你都知啦，做电视剧嘅啦，所以咧朋友咧成日话咩亚视唔拍剧，拍套剧要几千万。 系 几千万你搵唔翻广告出嚟嘅话就唔好拍啦，不如我支持佢哋唔好拍嘅。但系咧，机场嘅景咧，旧启德机场嘅景咧就好好搭，几块屏风前后， 唔系系嘛？我哋冇嗰个地 松下 台，点样地层系点样样咧？个 launch 点样完全唔知道，净系嗰两块板 咁啊？咁咪拆咗又第二时又用得翻嘅，好好噶。喂，同埋我自己经历过咧，嗰套剧就系大家成日翻睇又翻睇《岁月流星》经典嘅 经典台， 万家灯。火系嘛？万绮雯落火海，储钱贴条仔，嗰条仔叫袁文杰，走去英国读书，条仔都懵然不知，仲要怪万绮雯。结果咧就依依不舍啊，同阿 Bobo 姐啊，同阿小姐咧 say goodbye， 好含泪唔舍得啊。但下一个镜头我都做得唔好，喺飞机上面笑嘅。咁啊，另外一个镜头咧就系万绮雯咧侧边嗰条柱度喺度偷偷地望，又唔敢去。Say goodbye 嗰个喊样，哇！呢啲永远呢啲咁感人嘅故事，就喺一个咁简陋嘅机场可以发生。而家真系好难嘅， 系啊，非常之难啊！ 而家你可以落去下面点麦当劳食埋个餐先啦，走咩咁快啊？早到咗成两个钟啊！ 入咗去安检先。 喂，而家你计 check in， 你而家计够啲分，个个都系。升你做商务客机位系咪先？又唔使点排队系咪？入到去又排快队，系咪好高尚？ 或者佢走去翠玩印印脚啦，喺里面集里 面。以前坐飞机，大家睇翻啲怀旧嘅照片，真系非富则贵嘅，系嘛？以前好似话啲 同埋有合大合照噶， 有合照 有噶，好耐之前系啊，即系佢以前咧打飞机系非常之大件事嘅。初嗰阵时， 发生事 嗰阵时咧，系每次唔系发生事啊，系有钱或者某啲家庭。咁跟住佢係臨上機之前呢就成機人呢就企喺嗰個機面前呢就成嚟一個好大合照咁樣好興咁樣 亦都有個相關嘅其余一個理由呢就係、是、一個商業嘅宣傳嚟㗎喎大家聽過已經執咗粒嘅泛美航空公司咁、大家嗰啲飛機袋呢即係好似我哋嗰啲所謂唱片袋咁嘅形式嗰啲膠嗰啲好似皮嗰啲咁嘅袋咧， 藍色嗰 個藍色啊，咁中間有個 logo 標誌啊，大家唔知道會唔會揾翻啲二手嘢可以揾得翻咧？就係嗰陣時就係原本就諗住話喂，如果啲人去已經買咗飛機票啦，嗰陣時去送個袋俾佢哋咧，佢哋未必會拎相機用噶嘛。咁但係咧就係等佢哋上機嗰陣時咧先派俾佢哋咧。咁大家嚟緊張大合照嘅時候咧，嗰陣時大家仲拎住個袋噶嘛？嚟泛美航空公司嘅書包。一个摆到，哇！大家个个大合照都拎住嗰个袋，咁啊亦都收到呢个宣传嘅效应。嗰、那个袋大家又可以上网 search 翻嗰啲图片睇下嘅，即系你明白就系嗰个年代嘅嘢啊，好得意嘅一体性嗰啲嘢啊。咁啊启德机场啦，即系带俾我谂当代嗰阵时嘅人好多嘅回忆啦。另外就系一啲嘅世界名人嘅访港啦。咁我特别想提一提咧，我自己对启德机场嗰、那个。聽聞呢個名詞嘅回憶咧，就是、我媽咪同我講咧，嗰陣時麗的電視咧，七十年代尾就播呢個披頭四卡通啦，披頭四咁啊一對好出名，即係我諗全世界數一數二嘅組合噶啦，個知名度嚟講。 我媽咪亦都話俾我聽，哇！佢哋嚟過香港噶，我阿媽係啊嚟過香港，幾時啊？六幾年嗰陣時啊，哇！喺香港機場咧，啲女仔咧，個個咧跌曬眼鏡啊，甩曬鞋啊咁樣啊，可能甩埋其他嘢，大家唔知嘅。咁咧，咁啊，根據翻呢、這個即係網上邊嗰啲文字嘅報導，1964年嘅6月7號，六四嘅六月七號啊，咁啊，香港歷史上面值得一記嘅日子咧，就係話狂人樂隊訪港，咁啊，即係 Beatles 啦、啊、嚇。咁啊，呢、這個當其時有好多人未必係好欣賞呢個披頭士嘅音樂，因為帶嚟咧都係一啲嘅比較狂亂啊，或者啲飛仔飛女會比較中意啲啊。咁但係當時喺機場嗰度咧，咁就係出現咗一個咁瘋狂嘅情況。咁啊，亞洲電視嘅一個經典嘅新聞節目，即係當年今日咧，亦都一而再再而三報導過。咁啊，而家就係啦，即係呢個就係 cap 落嚟嘅一個圖啦。係。咁啊，嗰陣時啲女歌迷喺度等候啦。 我就是你屋企人。 六四年啊，我媽冇去到。哦。咁嗰陣時，佢哋係其實嚟得三個嘅啫、啊，因為就係呢、這個Paul McCartney 啦、John Lennon 啦，同埋呢個 George Harrison 啦，三位啦。鼓手嘅 Ringo Starr 咧，就因為病咗就冇嚟到咁樣樣。嚇、嗯，咁就即係呢個啟德機場其中一件即係、就是、令人震撼瘋狂嘅事啦。 咁好少可咁多 fans 咁對湧曬咯，啟德機場嗰度，所以就 而家都有嘅。而家啲韓星啊，或者嗰陣時當日皇家馬德里訪港嘅時候，好多球迷咁湧住咯。 有一集包圍嗰個機場 咁樣。咁除咗呢、這個披頭士訪港咧，仲有其他名人嘅，例如即係好多人都去訪過港啦。當然係咁，我咧其實咧準備了一條片播啊。咁、那個 啊啊、有片播 有系嘛？准备咗啊嘛？ 边个咧？ 有冇嘢啦？播先讲系边个咧？系 好啊好啊，播先。 Actor join her husband in the interior. Today she risks her life, for she must fly within 30 miles of a Japanese plane carrier battleship. She depends upon the skill of her pilot to elude the Japanese fighter. 90 Japanese bombers are roaring through the sky.The intrepid woman defies the planes hunting for her through the clouds of war. Hey, 哎呀，嗱，短短俾嘅片段咧，解釋一下啦。頭先有個女人上機啫，點解我哋要特別咁啊播呢條片？ 點解要播呢條片呢？因為呢個女人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嗯、啊、這個即係非常之出名啦，好傳奇啦。呢、這個女人咧就係宋美齡。 宋美齡， 宋美齡究竟係邊個嚟咧？其實佢係做咩？ 宋家，如果大家睇佢宋家三姊妹， 係啦，佢唔係張曼玉係嘛？張曼玉飾演嘅， 張曼玉係張曼玉， 唔係張曼玉，係烏君梅飾演嗰、那個。係、啊、啦，宋美齡就係宋家王朝三姊妹最細、年紀最輕嗰、那個妹妹就咁嘅，佢咧个老公咧就系鼎鼎大名嘅蒋介石啦，咁样。 宋美龄有一个你可以叫纪录或一个都几特别嘅嘢，佢有一个人横跨三个世纪， 系 佢系1880几年出世，系 1897年出世，2003年 先逝世，咁啊系横跨三个世纪， 100零几岁咁样，系106岁嘅，系又系。咁就其实都唔系重点讲佢嘅人嘅，重点讲佢用过咁1938年嗰陣時，其實已經係即係戰爭噶啦，差唔多。 開戰，中日戰爭開戰第二都叫做第二年。 係啊，咁、就變咗佢就其實係周圍頻撲咯。其實呢個只係播段片咧，即係話你聽佢係用過啟德機場咁解啫。咁佢係穿梭外國啊，同埋但係咧佢就係即係專登喺呢度咧就經香港飛翻去中國咁啊，同埋來回中國啊、香港啊同埋美國啊咁樣樣咯。 我諗佢你個地勢方面，我諗佢經過，我唔知係咪佢喺其他地方轉唔轉到，佢經呢度轉翻，因為始終南邊嘅話要經香港飛翻方便。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當時英國同日本未開戰啊，即係如果經呢個地方，佢會安全啲嘅。 係 你嗰時，因為41年先正正式式係即係日本打美國，跟住連埋歐洲國家都要向日本宣戰。你38年經呢個地方，你就會你喺政治上佢經香港翻大陸，即係中國嘅話咧，佢係會安全啲。即係你有陣時喺地方，你當年做一殖民地嘅話，有啲咁人經過，其實都算係一種政治保障。 所以由此可見咧，其實喺戰前嘅啟德機場。 在對某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好或者出名人物都好都起到這個作用，就是一個 保存安全的作用。 央視殖民地、你成日大家都看你知道上海那地租界，你有什麼事在中國出面有什麼事你衝進去租界起碼你貴到地方都不敢搞你其實 是一樣的，彈出彈入打我 行進來行蘇美玲其實 都是剛才看到都是有這樣的效果，即是香港其實是有種、你用這件事套回出來香港都有些象徵意義，即是蔣介石的老婆都經歷飛回去、 亦都再補充一下，隨著這個啟德機場的不同年代的不斷擴展擴建、亦都其實呢如果你看回當年最那個時期啟德機場最早期的地圖和一路發展下去的地圖呢，你發覺其實旁邊 有些道路都改曬、即是整個地方嗰個結構啊，加上有啲大廈亦都起咗啦，咁完全係改變曬個地圖，出到嚟都好似係兩個 唔同樣啦， 兩個地方嚟噶啦，已經係咁樣樣啦。咁亦都係咧，啟德機場嗰、仲係喺呢個嗰、那個位置嘅時候咧，咁樣樣就因為九龍城嘅一帶咧，亦都多謝佢唔少啦，多得佢唔少啦、除咗曹之外咧，就係話嘅食肆啊，嗰、那個旺雜繁榮嘅程度，亦都因為因應呢個機場咧。是跟而家我哋見到嘅九龍城好唔同㗎啦，已經係即係唔係話啲建築物嘅改動，而係嗰個人流。 帶領個人流其實一個最重點嘅建築物就係佢嗰個富豪酒店。 係 而家睇得佢咪有個， 但佢唔係好早期開，唔係好早期 嘅。但係佢而家基本上你可以話佢冇乜，肯定冇以前機場 冇生意， 冇生意。佢而家好似仲有一個都有個類似咁上名嘅，都喺新機場嗰邊。 係、 但係而家大家搭車即係經過九龍城，你見到嗰個咁嘅酒店，你會覺得佢已經你淨係 仲有一樣嘢，你話講翻咧嗱，即係幾樣嘢咧，帶旺咗周邊嘅食肆啊、商鋪咁樣樣啦。咁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就唔係靠個機場。而家靠人流去帶動啦， 我靠以前嘅名氣咯，九龍城呢個名都係吸引到人。 而家只有靠人去帶動，咁啊，或者係咧，就係、是、我又如果你話回想起一啲電視嘅片段咧，外景咧，嗱，唔好話搭景搭個機場裏邊幾塊屏風咁樣樣啦嚇。譬如話，你記得大家睇翻《麗的時代》嘅嗰啲。鳄鱼女啊，变色龙啊，潘志文啊，刘墉啊，马敏仪嗰啲啊，通常都系嗰个启德机场外边嗰个 铁丝网。 铁丝网， 我系呢个铁丝网啊，系啊，我头先系啊，我想带出嚟几样嘢嘅，因为我哋以前啊太细个睇戏，一讲嘅佢成日都喺机场附近倾偈咧，嗱倾佢系铁丝网呢、這个一个象征啦。咁第一象征当然就系天台啊嘛，架飞机飞过，成日都用啲 cut 啲画面出嚟，有架飞机飞过。另外一个成日倾偈都系要企喺铁丝网隔篱，我就唔知点解。 几好啊， 又嘈又乜咁。 喂，如果系拍外景嘅，我连个厂嗰几块屏风都唔使要系嘛，落车，哎，你行过对面啦，阿刘墉，阿马敏仪。你望住啊，好啊，感触，逼多两只眼泪，搲实个铁丝网，望住天空上面架飞机起飞，啊，嗰部 camera 喺对面拍过嚟又，跟住一个 side shot 喺侧边影你又，啊，收工，嚟，就系咁样样，启德机场 系 帮助到成就咗唔少嘅电视剧集， 即系成就咗电视业啊、电影业咁样样。 所以我成日谂，如果冲上云霄，仲系喺启德机场会点？ 通常 咁行出嚟先， 嗰啲咩胡杏儿会揸掹住铁丝网喺度，阿 Sam 唔好走啊咁样。 到期时睇下你边个做啦， 系啦， 又觉得嗰个做咪型咁啦， 系嘛， 系啊，咁啊，大家点咧？即系对于我哋 差唔多啦，其实差唔多啦。 其实我想讲就系睇得仲有个，有阵时啲叫你有段。活生生的歷史點可以延綿咗成73年咧？啟德機場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象徵，就話過往其實好似第二啲國家咧，佢咁當然唔可以保留曬咁大嘅機場，但係可能時候佢轉咗一個地方，有啲特別可能轉佢做博物館都唔定。有陣時啲火車站啊，我覺得火車站佢原始要將佢做變咗火車站。第一架火車香港都有架，將個火車話佢第一最原始架飛機做咗個咩嘅？咁當然而家我哋嗰個啟德嘅保留唔到，但係。在歷史之中找回我們啟德呢，其實啟德是香港的經濟起飛的象徵的、你現在要找一樣東西來代表香港呢、即當然可能指著中環的交易所，即大家 睇財經新聞都會見到，其實唔係嘅。 嗯， 你要玩一樣嘢，你叫現存都仲喺度，不過啲外圍啲建築物可以再，其實真係電視劇好，其他又好，成個香港嗰個歷程嗰個起飛，有樣嘢都代表到佢。 嗯， 係真係個機場。 嗯嗯 嗯， 你話貨運，你第一個地方點樣叫起飛勁咧？人同埋貨啊嘛。 嗯。嗯 睇得機場就佢二幾年開始慢慢整都有機場，開始到佢1997、1998年啦，完咗之後1970、1980年代香港最起飛最勁嗰陣時候又喺呢度。其實呢個機場係最有象徵性。 但係最好最得意嘅，我哋就了解翻佢嘅成立。由最初本嚟系谂住系起楼，你知道，你知道 军用机场， 军用都系因为临时咦见到喂啱使用啦， 攞嚟玩下飞机先咁样样嘅， 咁样样，即系你可以叫做半推半就咁样就变咗个机场，变咗个机场 咁样样，系啦， 即系好得意嘅命运嘅嘢，真系香港真系个福地就咁解啦， 佢系见住一个传奇嘅起飞， 系冇错。 所以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嗰时读书嗰阵时。仲讀緊書嗰時，哇！係啊係啊，真係講少少 啫。 嗰陣時我睇得機場山咧，係有啲人講佢差到，因為回歸咧，咁就話好似將一個香港嘅傳奇就。 铲咗佢， 就落幕，类似 亦都差唔多嘅时间性咁样样，大家完成咗个 当熄灯嗰下，历 史使命已经完成。 你话个新机场代表香港嘅新嘅未来又会点咧？我记得以前有个类似咁嘅特辑，我真系好依稀啊！啲16年前有咁讲法啊。咁而家到我哋咁啊，即系嚟到而家呢刻个我哋啦，望翻转头。真系会挂住睇得机场。 好，其实咧，仲有好多嘢可以挂住嘅。我哋每一集都讲啲你挂住嘅嘢。 系咯， 好啦，咁集差唔多啦。我哋就大家如果有咩意见或者有咩主题想提出咧，记住咧入我哋嗰个 group 嗰度，香港制造 @myradio.hk 啦。咁就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 好，拜拜。